的心也心一闪一闪亮晶晶，耳边最亲切的话语说给你听。

呀忙得没有方向，我从不明白有多少可选择。 谢谢和每一个 间成了岁月，终于能和回忆随意的聊聊天，想聊着某个别人的情节，但那些酸的苦的咸的真的变成甜，才懂得如何对过去说声谢谢，和每一个自己终于能够和解，和每个亲爱路人笑着说再见。 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的回忆。

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，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坚持到底，我不管有多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 是谁在敲打我着， 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北京市教委公布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，明确指出，今天探索多校划片，重点对过道房、车库房、空挂户等情况进行核查，且不符合实际居住条件的，均不得作为点对点入学资格条件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国家质检总局16号发布智能手机质量安全风险抽检结果，18批次样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，可能导致用户隐私数据泄露，甚至智能手机被恶意控制。西城区2017年限价商品住房选房工作进行，这是2017年首批限价房选房。根据北京市西城区房管局的公告，若本次有匹配房源但未选家庭，西城区不再以限价商品住房方式予以保障。国际金价进入持续上涨通道，最近以来北京各金店金饰品价格已陆续上调，每克涨幅达到10元。虽然金饰价格上涨，但本月起的婚庆高峰月让市民的购金热情并未因涨价而降低。 八季已揉碎到融入秋杯，今夜最后的一次陪你而醉，不伤心眼泪能挽救心碎，聚散离合本就是百转又千回，轻轻说再会何必要伤悲，爱已不可为不如侧身而退，隔夜的宿醉已经无所谓，阳光从此会照醒梦的沉醉，谁说痛彻心扉思念太可悲太纯粹，我从不认为，难道爱谁就要永远的相随，谁说遥遥相对对爱是可悲是摧毁，有什么绝对，只要留住记忆中的光辉就是最美，就是最美。听说咋会何必要伤悲，爱已不可为不如侧身而退，隔夜的宿醉已经无所谓，阳光从此会照醒梦的沉醉，谁说痛彻心扉思念太可悲太纯粹，我从不认为，到爱谁就要永远的相随，谁说遥遥相对对爱是可悲是摧毁，有什么绝对，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杨坤，《那么美》，收录于专辑《无所谓》。听到这首歌曲，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一部叫做《金蚕丝雨》的电视剧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很想问问你，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，因为疲惫，因为一天的劳碌，当你把车倒进停车位，会不会突然就想要待在车里，头脑放空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双手还是绷直握着方向盘，好像车身也化成了躯体的一部分，每天都被它包裹着，也不想要逃出去，好像这是一个挣脱不掉的牢笼。听到王菲的歌曲《挣脱》。 飞出你的世界，不再

见梦不会碎。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，逆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，就像是语言流利喜悦看过这一切。我想追寻完美的世界，我要飞得很高，在我的世界 春季的色彩五彩缤纷，太阳是红灿灿的，地面是湛蓝的，树梢是嫩绿的，迎春花是焦黄的。难怪诗人爱吟咏春季，画家爱描画春季。由于春季是世界一切美的通畅领悟，一切色彩的总汇，我很奇异，这五彩缤纷的色彩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挑选春季离开大地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，春日四月好风光，抓紧北京春天的尾巴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 谁的谁 复习，此刻唯你相伴。